欢迎收睇午夜广场哲学有计倾，我是主持刘宝希。我哋今日嘅课题是大学教育。儒家嘅四书之一《大学》曾经提过，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自善。儒家嘅影响力其实仍然深深地影响住我哋嘅大学教育。譬如香港大学嘅校训就叫做明德格物，香港中文大学嘅校训是博文约礼，两者都同儒家有关嘅。但有趣嘅系呢啲儒家嘅思想虽然影响住大学嘅理念，但我哋喺新闻上边经常见到关于大学嘅新闻嘅关键词是拨款、是削资、是杀系、是国际化、是排名。而家我哋见到一个理念同埋现实上嘅鸿沟。喺今时今日，我哋要探讨大学嘅理念同埋呢个现实之间嘅困难，到底呢个咁大嘅鸿沟点样可以弥补呢？而家我哋讲理念会唔会流于空谈，定系有坚持嘅价值呢？今日我哋哲学有计倾，叫做大学之道，正正又想探讨理念仍然咧系有佢嘅价值嘅。咁我首先就介绍下我哋今日嘅主持啦、嘉宾啦。咁首先要介绍嘅系我好耐冇见嘅拍档啦，系啊，杨俊贤严叔，系啊。咁啊，我好中意佢，因为佢就好擅长用一啲轻松嘅方式讲严肃嘅话题。我最中意咁样介绍你噶啦。咁啊，呢个系即系我一个好嘅主持拍档啦。另外咧，两位嘉宾，第一位咧，我叫佢做宝儿啊，蔡宝琼。咁咧，佢以前喺香港中文大学啦嘅教育行政及政策学系系啦，里边做一路任职嘅，任咗几多年？我想知道。 我退休嘅时候28年到咯。 28年 咁上紧都唔系好记得。 OK， 咁相当有经验嘅喺呢方面，所以我今日好有信心。咁亦都系实力嘅保证，经验嘅保证啦。咁唔该，宝儿，一阵我哋会用宝儿称呼蔡宝琼嘅。另一位要介绍嘅嘉宾咧系张灿辉。咁張燦輝咧，首先利益申報先，佢係我老師啦 ，OK， 亦都係香港中文大學嘅大學通識教育嘅前主任啦。咁張生，你任職咗幾多年咧？喺即係通識教育喺大學？ 通識教育14年。 14年係。咁喺中大任職係咪都相當？ 我係20多年啦，22年啦。 OK， 咁所以今日兩個嘉賓咧，亦都相當實力雄厚，即係有經驗，亦都有理論嘅基礎。咁啊，事不宜遲，首先問一個問題先啦，就係即係張生，我想問下你，直接開宗明義啦，即係何為大學咧？對於你嚟講，大學呢樣嘢係乜嘢嚟？ 嗱，我諗咧，首先講下，我諗我從1969年開始啦，入足香港大學，做到而家今年咧，差唔多係50年啦，大部分時間都係大學過，除咗係我咪80年代中期咧，因為仲要等緊嘢做咧，做過半年咧。就喺中環做過做西裝揾公事包嘅公司外咧，一生喺大學。同埋咧，我諗喺入大學時候咧，我諗亦都係從喺香港大學啊、喺中大啊、崇基啊，慢慢就係會讀研究院啊、出面讀書啦。咁我諗我都同我同寶兒一樣咧，我見到好多大學好多大學，但係我都感受到咧喺我啲代裏邊咧，就正正地想講嘅，所以成個大學理念嗰種慢慢咧係會係慢慢，我應該或者唔會話崩潰啊。慢慢融化，融化就正喺你頭先講嘅嘢裏面啫。我哋冚唪唥大學裏面咧，就係所謂大學理念咧，唔好講啦。我哋咁要揾錢，我哋點樣揾好份工嚇？當我最早嘅時候咧，係由大學，我哋香港大學由即係建築系轉到哲學系嘅時候咧，大部分都問啊，哲學系畢業之後做咩啊？咁但我好多年之後先問啊，你問我哲學系畢業做乜嘢？嗰啲問下讀中文系畢業做咩啊？地理系畢業做乜嘢？化學系畢業做乜嘢？所以冇所謂嘅喎，最後其實啊，實際上就係我哋諗翻轉頭，大學嘅理念本身嚟講咧，係唔係在於咧到而家為止嘅所謂要做研究、做所謂要係要職業訓練嘅問題啫嘛？咁喺裏邊講，覺得咧，當然另一方面講咧，而家所謂要係剛才講嘅呢個所謂我哋呢10幾20年裏邊嘅要即係入嘅排名問題啊。其實排名問題完全是美國人發展出嚟嘅嘢。 但張生，我想問一下，因為啱啱你講嘅經歷問題啊，但係你話你頭先有一個點，你啱啱講咗少少嘅，就係你話大學嗰個理念咧，喺呢咁多年入邊咧開始崩潰或者融化。 係。 咁嗰個理念係咩先？ 嗱，從某意思講咧，你講啱啱講喺從係我哋喺即係話就講儒家開始。即係講，無論你佢博文約禮又好，唔論明德教物都好，即係話咧，但係裏邊有知識嘅層面，有道德層面，又係要有個係即係有價值層面。即係話大學本身唔係一個純粹嘅一個知識工廠，而希望咧就係透過大學依個咁嘅呢4年好10年好，慢慢依經驗裏邊咧，係將一個係年青人變成為一個係真正好似亞里士多德講嘅，係一個自由人， 是一個是好的公民，而自由裏面即是話能夠反省的，能夠理解的，能夠去追問問題的人嘛。所以大教裏面呢，就其實在過去嗰五年裏面講嘅時候，就慢慢呢種嘅所謂大學裏面咧，喺我大部分嘅堂裏面啊，大部分課裏唔講㗎。我主要用乜嘢咧？係尖鋭嘅一個係要做研究，佢要希望就咩？佢有咩成果？要係一個咧，係完全一個咧，係用一個功利主義嘅方式裏面解理解咧，係大學教育本身。但係大學本身嚟講，就係點樣能夠一個成人啊？點樣成為一個人，一個有價值、有意義、有能夠反省、有批判嘅人？呢、這個人裏面咧，依啲咁嘅理念裏面係慢慢係。冇咗咯， 明白。我想問一下寶衣啊，順便係啊，因為頭先張生有少少嘅歷史啦，跟住就講下大學要點樣培養一個人要完整嘅，亦都好似儒家嗰個所謂成人之道啦。即係寶衣係一個社會學研究出身嘅，你有冇啲即係唔同嘅觀點定係相似咧？喺大教育上， 我基本上我同我叫做張飛啊，我係同輩，同阿張飛嗰個係基本上一樣嘅。我覺得大學應該係培養。一個良好的公民，呢啲良好的公民咧，係能夠將呢一個社會，佢現今嗰個狀態提升，同埋有嗰個責任咧去提升文字。嗱，提升文字，原來中文大學創校嘅時候喺一個前言嗰度咧係有寫嘅喎，提升文字。好啦，咁我調翻轉嚟睇咧，我睇翻我自己嘅成長經歷，我自己係港大73年入學，76年畢業，其實。從來我自己覺得很不幸地，從來由我讀書開始到今天，都是一種職業教育來的，即對大部分人來說，這個是很可惜的，是一個職業教育的意思，就是你拿著了文憑，你就可以晉升，當時殖民地時候就是我叫做一個殖民地的俱樂部，華人的高級華人的俱樂部，或者後來商業發達，即經濟轉型之後，就是成為 CEO 那一輩的，即服務 CEO嗰一輩嘅商業技術人才啦，所謂咁呢個係當時我入大學環顧左右，就算我讀社會學嚟講咧，啲同學都係好熱衷考 A O 啊、E O 玩啊。咁不過有幸咧，就係當年嘅大學教授咧，即我自己嘅老師咧，裏邊有好多都係即係冇乜特別啦，都係照本宣科。不過有少數嘅老師咧係有一個理想，而呢啲少數老師咧嗰、那個。嗰、那個當時嗰、那個閒下所謂嚇 leisure 嘅時間係多啲，咁今日呢個字又唔用得嘅。 我就想， 因為閒下嘅時候 可以講先嚇。 我想裏邊嘅，因為你諗翻啦，你同我讀大學嘅時代咧，譬如我一年咧，1969年係考matric 咧，係嗰陣時係0.9% 嘅同年嘅嘅年輕人可以入大學嘅。我當然係精英啦，當係咧係入到去咧，當然精英做乜嘢咧？就保證我哋嘅，即係話唔係讀咩科。當時冇所謂嘅，你讀咩科度？你畢業之後就係有靚工作。 冇錯， 我想追問呢樣嘢，因為咧就係關於大學嘅位置啊嘛，即係我哋當然係喺一個社會入邊嘅機制上面，佢有同中學唔同嘅，同小學唔同嘅。如果你問譬如你哋呢一輩精英嗰一輩，我就開始變得平庸啦。咁咧呢一輩入邊，咁一般我呢一輩或者我啲學生輩。是大學都是其中同求職佢有關係嘅，我就想問就係其實點解好似講大學，你哋就會預設咗同嗰個職業咧應該有一個分別嘅，點解會咁樣睇？一個理由喺邊一度咧？張先生，我覺得你會比較強嘅呢個。 應該咧，你諗睇到頭先我講裏邊啦，當然其實頭先跟住講話成個改變裏邊，成個所謂我哋嘅係所謂民主化問題啦，就依結果就話讀大學裏邊唔應該係精英啦，所以我當然係反對啦。即係嗰時我哋0.9%入邊都係。都十幾 percent 啫， 我當然唔係，即係而家同你諗翻轉頭嚟講啦。你嗰陣時咁少人讀大學嚇，令到我哋覺得讀大學咧特別嘅，咁令到大學裏邊的確係精英嘅，好辛苦就係嗰陣時就等於咩以前嘅上京考試一樣嘅啫，成功啦，係嘛？不過但係翻轉頭嚟講，喺過去嗰程依過去嗰幾十年裏邊咧，香港慢慢係即係話我哋大學學位放大啦，好多人讀書咗咧，的而且確一個問題，嗰種所謂我哋大學裏邊培咗一個精英，培好似話乜嘢啊？其實係其實英國大學裏面咧，就其實有種意念，就係話係嗰陣時嘅紐曼嘅所謂，就係話喺啲 university 大學理念裏面講噶嘛。大學係要訓練乜嘢？就要訓一個 gentleman， 訓一個有識之士，訓一個咧係好公民。依種咁嘅理念裏面講嘅時候咧，佢話研究啊職業裏面唔應該喺大學裏面講噶，呢個係遲啲先做嘅。 點解唔應該咧？但係譬如我哋有啲人會咁諗，就係其實大學機構都係政府有出錢嘅。 而其中我哋好多人都會覺得有一張相揾工會有關。咁點解喺職業呢一個位置上會守得緊？ 呢點啊，大學係要話政府俾錢裏邊咧，係一個醜奇嘅嘢。譬如話，求而家我哋從某一個從世界嚟吸嚟講受咧，你講哈佛啊，你講係劍橋啊，冚唪唥都唔係政府大學噶，佢自己私人學校嚟嘅，係咪？佢之後佢諗咗個理念裏邊就係、是、正正就係咩？大學嗰陣時，慢慢你知道大學嘅成立係其實係十一世紀中喺歐洲裏邊講授，佢慢慢就想乜嘢係要係呢個學術嘅一個係進展裏邊咧，係要脱離咗宗教政治嘅關係啊嘛，而希望就大學裏邊有一個完全係獨立嘅可以發展人嘅人哋智性、感性、道德嘅情操嘅呢種地方啊嘛，所以點講呢啲嘢咧，其實本上咧就係、是、其實係一個總之嚟講，大學咧其實是一個哲學理念，但係一個道德。是一個價值理念，即係如果大學裏邊咧係除咗係只一個乜嘢，係一種係職業訓練的話，咁咪職業訓練所咯，係、嘛？ 但點解唔可以咧？個問題係因為張生頭先你成個立論好主要就係大學原本嘅歷史源流咧係點樣樣嘅，但事實上一個東西嘅歷史源流係點，同佢而家應該係點樣分開嘅 嘛？對啊，我同意啊。 所以會唔會係有好多人會調轉覺得嘅？ 我同意咗，係同阿當時而家裏邊咧，我哋講啲嘢咧，似乎一開始就講話過期，但無論過期都好嘅時候咧，我係仍感覺到。一個社會、一個文化裏面啦，即係話點樣可以再繼續我哋有一個係反省嘅能力，再推進裏面講咧。其中就重點啊，其中所有嘅重點真就是知識，即係知識裏面咧。你諗下，其實喺現在嘅所謂研究型大學裏面咧，其實十九世紀嘅初嘅時候咧，係放空無發展出嚟啊嘛。當然啦，以其實你講大學之類裏面講咧，我哋嘅前後就我哋啊中文大學前校長啊給耀基咧講另一句説話。他話：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主在新聞在自傳裏邊講咧。佢今日嘅時候咧，佢應該係大學之道在明明理，在新知，在止於至真啊嘛。即係佢呢個改法就咩話咧？係將話道德嘅觀念、價值觀念變成為一個純粹知識嘅追求啊嘛。所以實上，我成個研究型大學裏邊嘅最追求裏邊就係我有一個新嘅知識。就是一個知識裏面咧，我哋嘅發展裏面咧，係大學裏面其中唯一一個目的噶嘛。 我覺得幾有趣啊！啱啱張生呢個位置，因為咧，即係張生有一個位令我諗起蔡元培，因為蔡元培係即係北京大學最有名嘅校長啦。佢正正就係想將即係北大咧，係作為一個新嘅學系，就係由一個古代嘅大學變成一個現代教學體制。咁同張生頭先講咧有啲相通嘅。我哋下一次繼續哲學有偈傾。第二節哲學有偈傾，我哋今日講嘅係大學之道啦。啱啱咧第一節最尾嘅時候咧，我啱提到即係張生佢引用咗金耀基，即係中文大學前校長嘅一啲講法啦。咁我覺得同北大校長蔡元培有啲可以相對照嘅地方。簡單啲講就係蔡元培啦，就想切斷嗰個儒家學而優則仕嘅傳統，因為大學唔應該純粹為政治服務，佢應該係一個獨立。為知識、為研究所樹立嘅一個學術機構嚟嘅，咁咧，但係即係呢啲比較容易處理啱啱處理歷史資料上，但我知道頭先啱啱嚴肅咧係有嘢想追問啦，即係張生嘅呢個問題 係 咩咧？ 唔係，我最主要兩個問題，第一個問題就係、是、如果張生頭先講到咧，大學教育同個價值教育係咁有關係嘅，喺呢方面如果係咁有關係嘅時候，又成日講到譬如培育公民社會啊，成個社會點樣需要大學教育啊，咁有好多問題都出嚟嘅。第一個問題就係、是，既然如果呢啲嘢係每一個即係對成個公民社會建立咁重要嚟講咧，點解唔係擺喺中學、小學去做？點解係大學去做先？大學就算你話而家幾普及化都好啦，我哋都係18%，你都唔你都可以理解到，因為有好多大學生即係大學教育嗰個深度嚟講，未必係咁多人係合適噶嘛，未必可以適合可以學到嗰啲嘢嘅。如果咁嘅時候，點解係會擺喺大學嘅定位裏邊？而第二樣嘢就係咧，我更加想追問就係、是。就應該金耀基嗰個講法咧，就好啱啦。就係而家好多時候，我哋將大學睇成咧係一個知識嘅呢個研究同埋傳授一個地方。如果係咁嘅時候咧，我哋可以問嘅，點解要同價值教育有關係？尤其是而家嗰個分科分到咁仔細，有佢嘅原因啦。因為好多學科咁多高深嘅學問，唔係咁容易可以唔專門嘅學到嘅。既然係咁嘅時候，點解唔係一個專門研究知識嘅地方，而係同價值教育有一個必然嘅關係咧？那個定位點解要咁樣 set 先至啱咧？ 我諗你啱㗎嗱，我老實講咧，你話係點解大學同中學、小學有乜關、有乜分別咧？小學、大中學裏邊咧，可以咁講咧，都係一個喺一個最基礎嘅一個令咗一個人裏邊一個社化，佢哋嘅即係佢哋嘅即係每個人嘅生命嘅開展裏邊嘅要識嘅嘢、理解世界等等嘅嘢。但係大學裏邊咧係，如果你睇落，佢一個一開始去研究的話，學者裏邊咧就唔係所有人都知道。所以大學你記住，仍然係一個好分科， 分到不同嘅一個科比裏面咧，仲有慢慢去深入研究。英國裏面你可以話咧，喺成個嘅所謂知識嘅追尋裏面講嘅時候咧，其實係我咁啊放空部都講啦，就係最重要嘅一個大學嘅價一個重要功能，就係發展知識。 嗯。 但問題發展知識點解後來啊要出現一個咁樣價值，同埋要對生命意義啊等等嘅問題去追問咧？嗱，唔好講呢個係一個係古代傳統啦，但啱啱正正就係咧，你當喺第二次大戰之後啊，當雅斯培作為係海德堡大學嘅校長嘅時候，就反省緊點解佢問一個問題：點解德國嘅教育，尤其是大學教育，喺過去嗰幾百年裏邊講咧，係差唔多全世界最叻嘅人，點解會出現咗係有納粹主義出嚟咧？大學嘅啲喺象牙塔裏邊嗰啲嘅知識分子點解冇出聲咧？所以佢追求咁講，大學唔能夠淨係一樣咩啊？淨係一個知識嘅傳遞。又乜嘢係關心社會係價值裏面依家栽培同埋咧要反省啊嘛？ 但個問題都係德國嗰個教政係中小學做得唔好咯。如果中小學嘅道德教育、價值教育做得好嘅話，每一個入到大學、入到大學嘅人都具備基本嘅公民素養嘅話，照計唔需要喺大學裏面做啊嘛。即係問題係點樣大學定位要定喺度，而唔係擺喺知識嘅發展？ 大學講裏邊咧，中小學裏邊，首先我覺得咧，都仍係一種咧比較上係你可以話係一個基礎嘅。但至於喺啲所有嘅理論上，你要反省、討論。批判或者進入一個更加深入嘅研究的話咧，睇唔到中學同小學裏邊能夠做得到，所以但係有責任咧， 睇係 反轉嘅。 因為我自己係中大教育學院嘅，咁所以我哋嘅同學裏邊咧，其實我哋學生大部分都係中學老師，少部分小學老師。我又唔覺得中小學係唔可以做到價值教育喎。 最多係 我冇話反對。 我想講一點就話。其實我哋嘅中小學老師係喺大學出嚟噶嘛， 係啊， 所以如果嗰個大學係有一個開放嘅環境，即係個社會容許個大學有一個開放嘅環境，培養到呢啲老師，呢啲老師係大學畢業生嚟嘅，記住，佢入到去中學教個世界又完全唔同咗嘅喎。 係啊， 我想聽下布衣講先，因為如果都係嚴肅嘅問題，就係而家問緊一樣嘢，就係大學嘅嗰個獨特嘅價值喺邊度，相對於小學同中學。 價值教育是在大學做的時候，究竟它有什麼不同？為什麼有什麼特別是大學先做到，中小學做不到？尤其是如果道德教育、價值教育是這麼重要，對每一個人都重要的話，不是應該更加在基礎教育做才是重點嗎？大學教育為什麼呢？ 第一，我覺得知識、追求知識和價值的培育其實是兩者不可分的。我自己覺得，就算你大學培養一個醫生或者那些叫什麼 engineer， 即是一個 工程師， 甚至會計師出來，即是你說這些很專門技術的東西，那個知識的培育啊，其實個根底就是價值嚟噶嘛。我唔識醫學啦，我唔識工程學啊，我自己社會學出身。即係譬如我哋社會學，當然有好多人就計好多數啦，即係話譬如話呢個社會流動嚇條數點計啊咁諸如此類。你可以好 technical， 即係可以好 技 術性嘅。但係其實社會學對我嚟講啦嚇，或者你話係西方嘅社會學啦。那個基礎就是對每一個人的尊重嘛，同埋公義嘛。咁你講社會階級或者社會流動，其實你講緊社會公義啫嘛。咁所以我覺得，就算你喺醫學院，或者就算你喺商學院，其實你嗰個根基應該，我講應該啫，唔一定有啦嚇。應該係有一啲普世嘅價值喺裏邊咯。即係如果你問我， 我諗我完全認同呢啲。 咁你覺得咧？我同意你啦。其實喺嗰度咧，所謂價值教育裏邊講，其實實上由幼稚園開始已經係一個社會運動裏面講，社會活動裏面咧，已經係其實將緊我啲小朋友裏面啲道德、啲價值裏面係灌輸俾啲小朋友噶啦。但問題咧，我哋嘅教育裏面都仍係同年紀有關係噶嘛。即係你可以話咧，係中學嘅時代裏面講時候咧，可能我哋啲就係年青人裏面啦，可能少數人得，大部分人裏面咧未有能力，未有可能有個佢哋嘅一個能力裏面咧去反省啲問題噶。一個你知道話 moral 同 moralistic 唔同啊嘛，道德教育同埋道德嘅反省係唔同啊嘛，所以你覺得啦，價值一樣。阿寶姨講得啱嘅就係，如果其實實上咧睇到每一個我哋嘅所有嘅我哋嘅一啲學系裏邊啦，實上係涉及到後邊一種嘅最後尾精神嘅。點解要我要依人啫？點解公營書裏邊係咪我中意做乜就做乜，我唔理其他嘅關係同佢同係環境關係等等嘅嘢裏邊啦。咁我覺得問題就係呢啲咁嘅裏邊價值問題裏邊嗰陣時候咧，應該喺大學裏邊咧係要討論噶嘛。 我估張秀豪嘅一點嘅，因為我都有睇佢嘅著作，因為張生佢開始講亞里士多德特別自由人呢個觀念嘅時候咧，其中就係、是、因為課程嘅設計就明顯見到一個唔同嘅，就係、是、大學比較強調嗰個自主自發，你自己揾一個問題，你可以跟埋一啲老師做專題嘅研究，所以咧佢個空間同彈性會比較大啲嘅。但係相對小學同中學咧，嗰、那個課程嘅框架會比較即係緊密一啲，甚至你可以話嗰個相對學生自主嘅空間細啲。而呢一點嗰個課程嘅點樣調教，我估都係其中大學同埋中小學唔同嘅一個部分咯。係啊，我估係咁。 我諗其實2000年嘅時候嗰、那個從上而下嗰個教改咧，喺口頭上咧，起碼佢都係想將呢個自主研究嗰個元素擺落去中學教育裏邊嘅。咁、所以而家中學教育每一科都有一個叫做專題研究、專題研習咁樣嘅，咁係要交功課、要比分啊咁。個空間的確係比大學少嘅、我都承認嚇，因為正話張飛講，即係嗰啲青少年有一啲青少年未必去到嗰個水平啦，咁等等。咁不過我自己覺得中小學這個問題就話中小學嘅教育同大學教育有咩唔同啊嘛？其實呢個問題今日講咧就已經好難劃分嘅，我自己覺得。 Okay. 因為資訊發達。那個互聯網發達，從來你都冇諗到，譬如話，五年前，2012係啦，五年前、六年前，冇人諗到黃之鋒嚇呢一個14歲嘅中學生可以侃侃而談出嚟，即係批評呢一個國民教育。咁唔止黃之鋒一個，其實你諗翻起，即係而家你有睇翻當時反普通話教育嘅有一個中學生組嘅，雖然唔係好多人留意咁。互聯網的確係。是將一個新時代帶入嚟的，唔係即係學生已經不需要下下靠。 咁如果咁講，寶醫其實我哋將佢變咗一個提議或者一個講法，係好 radical 嘅變質，就係其實而家咪好難分啊嘛。其實甚至可能中學同大學嘅邊界，如果係咁樣嘅話咧，咁應唔應該分先？可能變成一個新嘅形態，就變咗可能變咗13年級、14、15年級，而唔再需要大學。 不過，即係我想講翻你就話，由社會篩選嘅角度嚟講咧，就好明顯嘅，即係話你去到考完 DSE 中六，你入唔到大學，而家都係精英嘅入大學嘅，其實都係嗰18%、19%、18% 入大學嘅啫嘛，都係精英嚟噶嘛。咁所以如果你有一個社會學角度咧，其實佢仍然係一個好古老、好古老，即係呢個學制啊， 有一個階級流動嘅， 係啊，階級流動嘅嗰個作用。 你要知道咧，即係其實所謂小學、中學、大學呢邊就係大學呢邊，就因為呢個係一個制度啊嘛。即係話，如果大學作為一個11世紀喺即係歐洲開始的地方，最重要的地方就係話係將所謂入學課程、畢業嚇教師嘅資格等等成為一個制度化啊嘛。咁制度化當然嗱，你話係有啲學生叻嘅，唔一定要讀需要讀大學㗎，我同意啊。問題就係作為整個社會學嘅立場嚟講嘅時候，呢個點樣能夠喺將呢個成個嘅係社會同其他嗰啲我哋個一切公民裏邊配合一齊咧？所以教育係一個制度嚟嘅。喺制度下邊裏邊，當然有好多大部分嘅人咧，就所謂制度裏邊就讀4年班咩畢業等等嘅嘢咧，你需要有一個咩資格。所以其實你記住喎，係最早嘅開始嘅大學裏邊咧，譬如布隆納，佢本來就咩係4個學院裏邊咧，就唔係佢係醫學。神學、哲學同埋咧法律，冚唪唥職業訓練嚟噶，因為佢希望有一個咩啊？有一個要係資格訓練啫嘛，又證明咗你入嗰個大學裏邊有資格行醫，有資格係教書。所以實在到而家今日為止，呢種咁嘅係一個職業嘅一個肯定確定裏邊咧，都係大學功能嚟噶。冇人一個冇讀過大學裏邊咧可以行醫噶，嚇冇人沒有一個人咧咩？你可以做工程嘅，你係冇讀過係工程學噶。 是但我估張生即係譬如啱啱我見到你一個好似糅合性嘅睇法，糅合嘅意思就係啦，一方面你就唔會贊成獨立有一個叫做即係醫學教育嘅學院出嚟，然之後將佢獨立於大學，就抽離咗呢個系統嘅。你都覺得咧，即係無論係醫學院嘅學生、工程學院嘅學生或者文學院、法學院咧，佢哋應該有一個共同嘅平台，而呢一個即係大學應有之義嚟。但係同時咧，亦都有職業嗰個訓練嘅元素，咁嗰個比重啊，或者你應該。 所以我諗咧，如果你咁樣轉頭嚟講，我過去嗰10幾年喺中文大學裏邊搞通識教育裏邊咧，就正正係嘗試咁樣嘅嘛。我而家現代大學裏邊嘅，譬如大學裏大家睇到我哋所謂研究型大學裏邊咧，就係越嚟越尖端嘅研究。唔好講話，即係我哋唔知道文學院做乜嘢啦，就係、是、自己系裏邊啊，邊個同你做乜嘢都唔知道。呢種咁嘅所謂嘅學術嘅崩裂咧，其實如果係帶出嚟講，我比我大學嘅一個發展裏邊更加重要。咁但係我哋覺得，如果大學教育裏邊咧，係俾每一個學生 唔理係一個咧醫科又好，做會計好啦，有一個更加係大嘅廣義嘅普遍嘅平台的話嘅時候咧，等佢理解到生，因為理解到係知識嘅意義啦，所以知識嘅成個知識宇宙啊，嗰個關係啊，科同科之間嘅問題啊，等等嘅嘢裏邊咧，人即係話係同埋係人嘅存在、人嘅生命同埋學問有咩關係裏邊咧？依係作為佢作為一個繼續讀上去，作為一個人嚟講咧，係重要嘅。 嗯。 如果我覺得咧，譬如話以前嘅大學裏邊啦，的而且確，如果淨係得醫學院、得工人學院裏邊，自己淨係教曬嘢裏邊啦，咁的而且確同大學係一個職業訓練 所冇分別， 冇分別㗎。 因為張生呢個睇法都係永遠維持要嗰個綜合型大學嘅重要性嘅、嗯，就係、是、你係專科又好，但係專科作為一個基本嘅人。你要知道整個即學問嘅宇宙係點樣嘅話咧，大學仍然有過一個好重要嘅功能嘅。咁咧，呢一節關於大學嘅討論，我暫且講到呢度先。下一節我哋繼續哲學有偈傾。第三節哲學有偈傾，我哋今日傾嘅係大學之道。啱啱咧頭嗰兩次，我哋講咗關於即大學嘅理念。大概是一個怎樣的事，即是大學怎樣提供一個平台讓不同訓練的人都有一個公共性，然後可以得到自由和解放的。但是這些理念上的傾法似乎都好像未入獄，因為關鍵就是我們現在當下大學面對的就是那些關於撥款削資的問題。而往往其中為什麼會撥款和削資的問題，就是有一個批評的，就是關於所謂大學變成了即是商品，即是學位變成一個商品，即是大學商品化是一個被視為對於大學理念最大的衝擊的。但是呢有個提法就是我們不想流於標籤了商品化，跟住是一個批評的。中間到底一個問題是什麼呢？嚴肅好像有幾句想講一講解釋的。 我嘗試解釋一下，我自己不是這樣看的。不過人們為什麼會有一個批評呢？我估不是無的放矢。我估我自己看法最主要兩個點。第一點就是往往就是我們很多時候批評，譬如商品化就伴隨著量化。譬如大學的教授啊、教職員啊，要衡量衡工量值，研究點又要揾佢即係研究成點啦，就嘗試將佢變成數字。咁往往就會話：，好有問題喎、啊、咁。但係事實上調轉嚟睇咧，喺佢哋角度咧，唔係冇道理嘅喎。因為譬如以前未有咁商品化嘅年代咧，正正就出現咗好多其他問題。譬如好多教職員，即係我諗可能大家做學生遇過啦。不論教學定係研究咧，係完全冇唔 positive 嘅，亦都冇心機教嘅。但係你又要保佢鐵飯碗噶嘛，因為個保障佢嗰個學術自由嘅一部分。咁嘅時候，你唔去用一個數字嘅方法去揾佢究竟做成點咧？有時你好難去確保佢哋有足夠動力去做啲好嘅研究。咁呢方面可能係正正就使得香港嘅嗰種舊某個意義發展咧喺度嚟嘅。我估呢個講法係有佢道理。 即係本身有可能係良莠不齊，但係而家起碼有一個評審嘅方式。咁而家只不過可能實際上嗰個評審嗰個方法咧有可以斟酌嘅地方，但係用評審方法，你覺得咧？ 所以我會話、OK ，就算係即係嗰啲人起碼會咁講嘅。不是評審或者量化的問題，即是量化的時候量化錯了，你找到啲啱嘅嘢去量化咧，其實可能冇問題。 其實我諗第一個問題先，張生答。 其實我諗咧，我成個問題你理解到咧，點商品化裏邊咧睇到，其實喺大學嘅講嘅大學嘅發展史裏邊咧，開頭係咁樣嘅。初大學裏邊咧，其實係好強嘅，想要脱離咧係會宗教。嗰陣問都係啲教會決定嘅啫。教會裏面咧，佢希望啲大學就係大學出嚟嘅人咧，佢同教會服務啦，跟住希望乜嘢點樣傳教啦。譬如而家我依一代裏面講咧，大學裏面咧基本上係好大嘅投資。諗我哋嘅香港 UGC 邊個做主席啊？冚猛都銀行家嚟㗎，冚猛喺生意人裏面，生意人裏面講咩係嘅業績，講睇咁乜嘢效果成效啊嘛。所以頭先講商品化裏面咧，絕對咧其實冇問題。所以我覺得咧，佢覺得喂，我俾咁多錢。佢每日我哋成日都講話，我哋每一個大學生係每個納税人俾幾多錢你啊？你要做啲乜嘢係要回歸社會等等嘅嘢裏邊啊嘛？咁所以商品化呢個理念後邊裏邊講咧，其實唔係一個大問題。但問題在於就話，所以一咁要求裏邊咧，係將成個大學嗰個成個香港理念裏邊咧，係會本末倒置啊嘛，係嗰度後果嚟決定前面啊嘛。所以根本記住話又話。如果呢個社會上面咧係唔需要所謂讀哲學嘅人嘅，哲學人咧係畢唔到業，畢業之後咧係會係冇工作啲話，咪取消佢咯。殺係咁樣，如果一個系裏邊咧對社會冇用嘅，取消佢咯。邊有人讀天文學？香港邊有人讀天文學啫？有乜用啫？取消佢咯。即係喺呢方面嚟講，實質話咧係嗰個大學嗰個制度裏邊完全係一個係經濟模式去決定咗之後出現嘅問題。 但如果咁樣追問一點就係、是、正正就有啲人咁講，就係而家其實譬如大學之外出嚟做嘢嘅，我哋嘅職業就正正係面對住一個即係、就是、以經濟主導、市場主導嘅方式運作嘅。咁點解教育特別大學教育可以獨立於以上嘅嗰個模式？ 其實好簡單嘅啫，即係今日喺嗰個全球化資本主義嘅運作底下，你話咁全球都係咁噶啦，所有社會都係咁，點解大學要幸免呢？咁樣？問題就是這個方向是否將我們帶去一個好的前景呢，或是我們走緊去滅亡呢？那我們就要留下一些空間給我們去思考去批判嘛。如果全民都是走錯方向，那誰告訴他們即是喊停，沒人喊的。回到商品化那裡，我說數量化那裡 是有問題的，因為數量化它是要有一個很清晰的和很扁平的，就好像扁平足過扁平即是很扁平的一個方法，將你所有的東西壓縮埋一個可以、很清楚一個圖表看到出來的。偏偏大學那個重要性就是因為它的價值就在它的多元化在裡面嘛，即是很簡單，在我們社會學研究裡面，如果你是做田野研究的，我花一年半載在一個社區裡面學埋佢嘅語言，人類學就更加耐啲添啦嚇。咁跟住通過每日好微細嘅一啲觀察、傾偈、訪問等等，將嗰啲即係睇到嘅一啲數據，慢慢整理成為一本書或者幾篇論文出嚟。咁我呢啲係好耐，即係需要好長時間先出到文章噶嘛。好啦，如果我係用量化嘅派問卷，其實可以好快嘅喎。咁我唔理你啊 ，sorry， 唔好意思啊，你唔好做量，唔好做質化嘅研究啦，唔好搞田嘢啦嚇，嗰啲太嘥時間啦。我哋做衡工量值啦，我等唔到你呢啲數字出嚟，即係個壓縮本身係有一個問題。 但所以個問題，我完全認同嘅，但係會唔會其實係量化方向錯咗咧？所以個問題係，因為如果因為始終好似張生話齋，都係一個社會嘅投資嚟嘅，即係無論係對人才嚟講，或者對知識嘅發展嚟講，我哋要行點都有個。方法去揾下，我哋投資係咪一個啱嘅方向嘅？所以始終都要問㗎、就算你係質證研究好嘅，你都要問點為止出唔出得到嚟啊嘛。 所以商品化之後，仲有更加陣間係有乜極端問題？你剛才講嘅呢啲田野做功夫啊等等，跟住問有冇用啊？你做來做一個人嘅一個自己個人所謂嘅研究思想裏邊，對你自己興趣做研究，應該咧就咁係一個即係商品化極端裏邊講咧，係將所有冇直接嘅實際用處嘅學喺裏邊殺曬。讀哲學有乜用啊？文學有乜用啊？ 或者我想個問題帶去另外一個方向，我想呢個問題帶去另外一個方向，就係話嗰個大學嘅所謂商品化，就係用阿嚴叔講嗰個，其實咧而家係用數量化一個監控咁樣嚇。咁你每年咧每個學系又交幾多業績上嚟啦咁樣嚇。我唔理你係學生嘅course E， 我哋叫咩啊？即係課程評估、課程評核嘅數字。假設我哋可以評核每一個老師，即係用一套嘅標準去評核唔同嘅，即係大學裏面好多唔同嘅人㗎，咁但係即係我唔理你點啦。總之我用一套嘅數字去評核你，咁跟住咧我用出呢個國際學刊啊期刊嘅數字，咁期刊又分級㗎，你知嚇，咁又有嗰啲咩 impact factor 咁諸如此類。好啦，咁我又好辛苦啦，請咗大批副校長啊嗰啲即係行政人員咧，即係大學嘅高級行政人員去計一套咁嘅 formula 出嚟。咁其實我哋近呢十幾年就係經歷呢啲咁嘅痛苦啦，就係、是。大學的高層就一路咁膨脹，因為呢一套嘅管理學咧，就喺今日 行政層面上 係啦，喺一個企業嗰邊借過嚟，咁企業就無他嘅，即係企業就係支持為利噶嘛，係嘛？咁佢有上面有一個好大嘅高層管理，咁可能俾好多人工，佢可能都值嘅，我唔知啊。對於嗰個公司嚟講，但係你講得啱啦，大學係社會人哋投資咗咁多錢喺裏邊，而我哋咧就。大學咧，而家就變咗一個頭重尾輕嘅一個咁樣嘅怪獸，即係話咧，校長一個啦，但越嚟越多副校長嘅喎，你會見到。啊，我同張飛喺中大教又見到，初係一個副校長，跟住兩個，跟住三個，跟住四個，跟住五個嚇。咁啲副校長攞 咗錢。副校長添啊！ 我唔知仲有協理副校長。好啦，嗱，有趣嘅地方就係咁嘅，由我哋讀大學開始到今日幾十年之間，其實係呢二十年之間嘅啫嚇，十幾二十年之間嘅啫。大學而家講緊精簡架構，同出面嘅公司係一樣。咩叫精簡架構？即係話以前教授治校嗰個情景已經不在啦。校董會同埋呢一個教務委員會，即係 Senate 教務委員會，以前就係每一個學系嘅系主任啦，每一個課程 部的主任就會坐下去的。中文大學特別奇怪，因為我們有很多書院，每一個書院又有幾個代表下去。自從2002年蘇丹蘭報告書出來之後，蘇丹蘭報告書就是一個外國的專家來給一些意見，是但是我們 UGC 就是完全不去討論的，也都沒有討論空間，就是哦，他講了這個 A 或者 B 的模式， A 好我們就用 A 啦，這樣，B 其實是教授自效的，不過我們不要講那麼複雜。 好了， A 就是一個類似好像 CEO 的模式， 是的。那於是呢，張飛和我都有一起打過這場仗，即是在中大幾年前，幾年前我忘記了幾年前，最後一個在中文大學裏面，也都是全香港大學裏面最後一個教育那個決策層，大學的教育決策層最後一個民選的職位沒有了，現在講緊院長，即本來院長呢，即 faculty dean 呢，就是 popularly elected， 即是民選的，每一個學院裏面的副教授教授就可以投票選院長，這個是最後一個職位來的。以前呢是主任都可以投票， 因為我見到是 那個問題就是說，當一方面你商品化，意思就是說你用了外面 CEO 落下面預備指示，這樣即下面每一級的經理啊、主任啊，都是受聘於、受命於、問責於 CEO 的時候呢，大學現在都是這樣，校長、校董會聘任啦，跟住每一層院長、系主任，全部都他們不需要向其他同事呢是拿意見的，拿都是即拿下的。 我想澄清一個，等保醫可以繼續發展的，因為呢我覺得現在轉了，但有相關的，就是本身我們講緊商品化的問題，其中一個就是怎樣評價一個即教授的業績這樣，但是呢現在保醫就發現到這個不僅僅是商品化的問題，因為商品化呢是一種操控教授的方式來的，表面就是商品化，實際上呢就可能變成了政府或者是即其他的方式， 因為私營機構是這樣， 去影響了整個大學的機構，所以表面是商品化，實際就是一種權力的操控，是不是有這個意味？ 商品化其實呢在一個大環境裏面呢，就是2000年初呢開始呢就所謂削資嘛，其實是整個香港社會的、管治走向這個我們叫做新自由主義啦，即是說、大社會、大市場，所謂大市場小政府嘛。好啦，出面那個社會呢就這樣講的時候呢，這個政府就有一個這樣的改動了，咁就去到咧，就話我哋要大學削資，唔係我哋冇錢，而係我哋收緊 有效咁樣用嘅資源， 有效用資源嗰啲資源。好啦，咁削資底下咧，我哋就通過 UGC 嚇大學撥款委員會咧，就將呢個命令指令咧就去到大學。大學咧同時嗰個好有趣嘅配合咧，就係話我哋將佢咧精簡架構，將佢變成一個完全冇民主選舉，以前嘅教授自效呢個概念咧。抌咗佢啦，唔該，因為我哋咁多錢咧，你大家都成日要坐喺度傾點樣用嗰啲錢咧，點樣去傾嗰個指標出嚟咧，太嘥時間啦。我哋不如由上邊整一套出嚟，直頭唔使諮詢啦。 嚴肅嘅問題 係，所以我首先勾我個大架構就係、是、依、這個同頭先張生講嘅一模一樣，同一個問題咧就係、是。點解有啲科冇用嘅就唔要咧？都係同一個諗法嚟嘅、就由上而下有個評估，覺得咩科有用，咩科冇用，值得投資唔值得投資就削就減。咁我估我最後依節完之前打一個 point 出嚟，即係我估就係好多人就會覺得一個大啲嘅問題就係、是、教育究竟係一個咩嘅一回事？如果教育其實係一個對嗰個學生嚟講佢嘅需求嚟嘅，我就可以問嘅，點解唔係嗰個學生決定有啲乜嘢？我需要啲咩？我最清楚啊！因為市場化、商品化一個好明顯嘅諗法，將佢我啲咩商品我需要我都係知啦。既然冇學生揀某啲科，某個意義嚟講就係根本冇顧客、冇人需要嘅。咁所以你可以話、同一時間呢個商品化大半隨嘅都係對啲學生自己嘅一個自主嚟嘅，就係佢哋揀翻要啲乜，唔要啲乜，而大學就配合嗰個市場需要。咁、 okay. 呢個都係嗰個資源最有效運用，就翻保育先講，或者上面睇落去資源最有效運用嘅嗰個結構咁樣出嚟咯。 咁所以唔係非常之好啦，我覺得。咁我哋下一節咧繼續就呢個問題繼續傾。最後一節哲學有偈傾，剛才啱啱嚴肅同我哋概括咗，即係關於嗰個大學商品化嘅問題啦，佢應該焦點係點樣？而保醫咧，其實佢覺得個問題好容易講嘅，一句可以講完啦。其實係咩咧？ 大學嗰個價值核心價值對我嚟講係多元咯，即係話你入咗大學，一個年青人入咗大學，你會見到，咦咁得意嘅拗頭喎！我今日明明睇咗嗰個理論或者呢個教授講嘅理論，聽日有第二個教授或者同一個教授下一堂就話其實唔啱嘅嗰個嚇，我哋可以有 N 咁多角度咧去批判佢。 咁啊，我自己讀大學嘅時候都有第一個學期都有咁樣拗頭嘅，有啲咁得意嘅。原來呢個就係你思考嗰個 開始。而商品化正正就會令到多元變成一元 咯，係啦，多元變成一元啦。因為你一條方面啦，如果嗰、那個大學嗰個高層嚇、那個、高層權力核心啦嚇。咁佢總之做咗五年啊十年，整咗一個 formula 一個方程式出嚟，咁樣去度不同嘅學系所有嘅學系嘅教授咧都 OK 啊，都 work 噶啦，我計過啦，攞諾貝爾獎噶啦呢條方程式咁樣嚇。咁我咪一條方程式壓落去所有學系咯，咁結果咪落到嚟我哋每一個教授咪啊條學系點嗰條方程式點計噶，我就就住呢個方程式去出我嘅文咯， 係咪啊？就啊，中文大學咧，我諗其他大學都一樣嘅，就唔係咁講嘅。表面上而言覺得咧，一個教授你俾得唔淨止係所謂要出文嘅，我仲要研究，仲要係要服務同教學噶嘛。三樣嘢好先能夠可以升級啊加薪啊，係咪啊？但係慢慢我哋另外知道，最後尾咧係講要講睇下出版。出版嘅事實上咧，仲要咩？唔係研究啊，係出版嘅文章嘅數量，同埋喺咩所謂重要嘅 journal 裏邊出幾篇嚟決定噶嘛。咁、慢慢變咗就頭先你講嗰啲商品化裏邊一元化咯。其實好多教授裏邊咧，為咗嗰譬如話要等於要係 substantial， 要係實任化裏邊咧，佢點解要教咁多書啫？點解要教學生啫？寫多啲文咯，寫文就點樣就用樣方法去喺最好文咯？睇篇文有冇用，有冇價值，有冇所謂要對於知識有真正貢獻啦。冇關係， 因為都唔係睇篇文噶嘛，係睇出幾多文嘅數量最後就係啲文係咪好，其實都 咁。所以咁嘅時候咧，就將你頭先講就話，大學本身一個依、這個作為一個價值教育裏邊嗰個最要目的裏邊咧，係冇曬咯。 就倒果為因啊嘛，就本身你係想顯示啲成績咧，讓嗰個教育得以表現出嚟，佢係有一個能力係讓即係大學生啦 ，OK 可以得到相類似。相關的教育嘅結果就變成了大家追業績，市場入邊有啲咩需求， 而呢一個就正正係推翻咗，即係自打嘴巴。我哋大學用社會咁多嘅資源，其實一個好重要、好重要嘅任務，就係培育下一代嘅學生啊嘛。而家你知啦，即係如果你攞呢個大學咩教學獎啦，你就毒藥嚟噶嘛。即係睇住幾時死啊！你攞大學教育獎之後，你花好多心機，真係整好好多教材，同埋真係去啟導啲學生。你仲唔使？你邊有時間去寫？ 我剛睇到啦，我啲有啲即係年青同事裏邊，因此不能實任咁解㗎。係 啊，邊個攞大學獎邊個死？ 就係咁。但其實如果譬如話佢嘅文章唔夠好，所謂唔夠好的話就冇㗎。 唔係唔夠好， 唔夠好，只係個要唔係用英文寫，而唔係英文寫個量唔夠多。但我而家譬如啱啱頭先兩位，當然對於呢、這個即係、就是、我哋頭先提嘅大學商品化一個批評啦。我假設而家我唔討論商品化問題，調轉接受兩位嘅前提，就係、是、大學咧應該係推行價值教育嘅。咁咧但係呢一個調轉會有啲質疑嘅，就係、是、價值教育似乎都有佢嘅問題。問題就係一個喺我哋而家現代社會，佢唔係中國古代以儒家作傳統，咁我咪教死書五經咯。又或者西方係基督教背景，咁一本聖經跟住睇唔同嘅著作。而家係一個即係多元嘅社會。咁其實我哋當推行價值教育嘅時候咧，要教啲咩內容咧，本身已經有一啲爭議啦。有時有啲講法甚至係，如果你讀柏拉圖或者笛卡爾都唔得添，因為佢係啲白人男人嘅中產嘅書寫咁樣。咁所以第一個問題，我想問一下價值教育上咧，其實你覺得兩位覺得應該教啲咩內容？ 我諗你講啱嘅，即係實際上咧，你諗下，譬如話，實際上我要教乜嘢咧？我哋唔能話價值教育教價值咁簡單，其實諗翻轉頭就我成個大學裏邊教我知識裏邊，知識裏邊後邊咧有傳統噶嘛，佢有咩根據噶嘛？譬如話，唔論你係，但係問另一方面嚟講咧，而家大學裏邊冚埋係不同學系啊嘛，我諗幾多不有咁幾廿個系，幾廿個專業裏邊講嘅時候咧，但係問就係專業裏邊咧互相在佢哋嘅關心裏邊咧，係點去發展佢哋嘅專業知識？但實際上頭先講嘅所謂大學嗰啲理念啊，教育裏邊咧冇地可以教噶。所以咁嘅情況之下裏面咧，唔論你係美國又好，或香港都好咧，都要講所謂叫廣義通識教育，就原因就咁解噶嘛。即係話通識教育裏面咧，係俾所有學生，唔論你讀咩系都好啦，都有啲共同參與嘅、共同學習一啲嘅課題咧，佢哋可以係除咗佢哋嗰個專業主修之外咧，係可以關心嘅。一啲嘅， 譬如直接啲問啦，咁但係點解係會結果？譬如有啲通識課程，結果就係我哋要讀翻儒家、讀翻基督教，即係本身我哋就係唔應該為嗰樣嘢服務，但係反而大集會。 有啲講法直情係依一種咁嘅價值教育，其實 turn out 會變成咗一種意識形態灌輸。某意可以咁講，即係如果喺西方嘅角度嚟講，你都睇某啲經典㗎。即係但係嗰啲經典之外，經典係有佢自己傳統， 當然 將某一套傳統就擺咗落去而家嘅教育嗰個核心嗰度。 會唔會就使得其實只係將某啲傳統嘅意識形態不停複製？ 而家頭先阿寶姨講嘅就話，如果我現代教育裏面嘅其他目嘅一個重要嘅一個性教裏面講係多元化嘅話嘅時候咧，就話其實正正我哋如果譬如話要讀經典裏面就唔係一種經典啊嘛，我哋唔係就儒家經典啊嘛，我哋唔係教道教經典啊嘛，我唔係讀係基督教經典啊嘛，我淨係即係話。我俾同學睇理解喺度啊，就話其實係一個問題裏面咧，其實真理咧唔係我信一個真理，而係話係好多個追尋真理嘅方向裏面咧，係可以互相討論、互相理解啊嘛。我希望咧就話係除咗係俾喺大學裏面咧，係俾一個某個同學裏面有一個專業嘅訓練，唔論你一個係專業知識又好，佢嘅職業又好咧，仲係成為亦都能夠有一個咧能夠可以反省嘅心靈啊嘛。而反省裏面咧唔能夠係隨即係空噶。佢仍有一個內容啊嘛， 起碼有個背景嘅資源去等我哋 都要有一個所謂的經典嘅， okay. 令到我哋可以有一個係喺一個內容，有啲嘅基礎去反省啊嘛。 我估即係寶姨呢度有少少唔一樣，因為即係張生嘅背景係哲學啦，特別會強調嗰個傳統嘅思想資源。咁但係寶姨佢，如果你睇呢個大學教育上個價值教育上， 係我自己就覺得我哋唔係淨係睇傳統嘅，當然係我自己比較熟悉嘅，譬如話。正話主持你都講到啦，而家有人講柏拉圖、亞里士多德白人嘅男人嘅 視覺 嚇，咁呢一個咁嘅批評咧，其實係嚟得好及時嘅喎，喺上世紀嘅七八十年代喺西方嘅大學裏邊走出嚟，幾時嚟到香港大學咧？我諗都要去到2000年 左右 啦，係啦，但係中文大學我自己經歷過呢場咁嘅叫做咩咧？ 戰役 都是輸輸地的我們 都是吸食的位置，你覺得 女性主義的觀點種族的角度香港比較少討論，女性主義的觀點都還未入到正正當當地入到香港的大學的，中文大學有一個差不多20年歷史 的性別主義性別學的研究課程，到而家都係好可憐，好可憐咁樣喺個邊。 只係一個課程，而唔係一個學系咁樣。 學系唔使諗添啦，咁咧就 但及時嘅位置我都要追問先。 咁所以嗰個但係呢一個咁嘅 struggle 咧，呢個咁嘅戰役咧，其實係值得嘅。雖然我哋好多同事都付出好多，即係好慘烈嘅代價啦，係嘛？升唔到職唔使講啦，出文都冇時間出啦，因為就同大學嗰啲高層啲。不是白人啊！今次黃種人的男人即係打餐懵嘅，打嚟打去打唔掂嘅咁樣。咁但係我都覺得係值得嘅，因為起碼我哋培養到一批學生年青嘅一輩，已經你唔可以喺佢面前講就話，咦？我哋唔需要考慮性別視覺，啲學生就話你傻㗎，即係教授你係咪傻㗎？咁所以我覺得嗰、那個， 但 係 點樣值得教咧？嗰、那個位頭先開頭就係價值教育，有啲人就覺得而家價值好多元，點解我要即係教某一啲嘅睇法？ 哦，其實咁樣嘅，如果你問我咧，即係由性別角度或者種族角度去批判既有嘅思考咧，其實本身係好有將嗰個社會個眼光擴闊嗰個境界，即係嗰個咁嘅作用嘅。即係譬如話喺女性主義裏邊成日講 personal is political， 即係其實好你覺得好私人、好個人嘅，其實係好政治嘅。啊！呢句説話已經係好警醒一個，即係今日冇時間講，你俾三個鐘頭我可能講到少少嚇。咁但係個意思即係話，原來性別係一個好重要嘅角度，係會牽涉到個社會資源嘅分配啦，牽涉到公義啦，呢、這個唔使講啦嚇，牽涉到個資本主義點運作啦嚇。咁呢啲我哋冇時間講啦。咁但我想翻去講咧，就係其實你問我作為一個大學教授，教咁多年喺大學，我點樣去教價值嘅咧？咁我係唔會講價值嘅。但是我正話好早嘅時候我都講過，我社會學出身，其實有啲好基礎嘅普世價值，就係公義。我哋講性別主義，因為基於嗰個公義嗰個角度去講。 我諗 咁，所以咧，你只要喺上堂嘅時候講階級同埋呢一個教育篩選，咁 大家嘅感受就會好深刻。 所以回應翻嗰個問題就係、是，就算係張生頭先講成個。又唔同傳統嘅作為個經典嘅研讀都好啦，但係始終嗰啲視點係缺如嘅，性別 係 跟住階級呢啲種族可能會係唔同咯。 呢啲係嗰個 topical， 即係係課題上面啊嘛。但係主要原因都係話咧，我揾轉題講，我仍覺得咧，阿里蘇德講嘅所謂我而家講嘅所謂叫係 liberal education 啦，開始裏邊就係一種嘅教育，好簡單，係將人嘅無知、獨斷同埋狹隘嘅思想裏邊咧係解放出嚟。因為解放本身嘅 liberation， 依家就可以點解 liberal education 個來源咁嚟啊嘛？係將解放出嚟嘅時候，你能夠點解放呢？我哋唔能夠憑空噶嘛，就靠我哋嘅傳統以前人嘅一個知識 堆出嚟嗰啲嘅學問裏邊咧，透過我哋嘅大學裏邊咧，傳授俾學生去同我反省。無論你喺性別方面、喺道德方面、喺種族方面、喺政治方面裏邊咧，係有能夠有一個自主嘅立場嘅肯定啊嘛。如果我哋唔承認緊，唔承認啦，每個人有佢自主能力的話，就唔係叫教育。 呢個 訓練， 呢個拜 嘅。呢個訓練咧就咩？呢個就唔係叫教育。呢、这個就乜嘢啊？係完全係 training 啫嘛。 我估呢一個有趣嘅地方就係張生係攞緊亞里士多德嘅精神、解放嘅精神、甚至可以批評翻亞里士多德一啲具體嘅講法。因為亞里士多德咧係歧視女人嘅，即係佢覺得女人咧佢之所以成就係因為男人咁樣。咁喺呢個位置上， 唔緊要個時代背景嗰個 緊要啊。去到呢節最尾，我想分享一個小小嘅嘢，就係、是、對我自己個，我都喺大學好多年，即係當然冇兩位咁耐啦。但我自己都做咗好年學生，起碼係我自己覺得大學嘅價值教育對我嚟講最特別嘅經驗咧，反而唔係任何堂上學到嘅嘢，真係好得意嘅。我覺得最重要對我嚟講咧，係成個學生運動、學生活動，我自己係參與好多嘅。跟住我喺裏邊學到嘅就係、是、唔即係可能經典反而冇讀得咁多，但係正正係好多時候要學生自主 實踐， 面對係啊實踐，即係 learning by doing。我面對嗰啲問題，我要諗，我作為學生組織，我的使命係咩？我要面對啲咩？點說服其他我嘅同齊一齊去做某啲嘢？這個成個訓練咧。我自己覺得係比即當然有經典嘅思考學習可能會有用啦，但係呢個反而我覺得相互相成都可以話係。 所以 你問我覺得 ultimately 呢樣嘢就嚟講最最最大。 所以跟翻阿嚴叔嗰個 point 咧，我覺得今日我退咗休啦嚇，我最擔憂嗰樣嘢咧就係話阿嚴叔你嗰個經歷有一個好自由嘅空間俾你搞運動。我唔論你係學生運動、社會運動咩運動， 步步收窄。 這個如果呢個自由嘅空間越嚟越收窄，如果我哋見到係收窄緊，我今朝先聽到有某律師、立法會議員講，戴耀廷唔應該再做教授啦咁嚇。 咁所以我值得憂慮嘅，我估補依個講法就係因為首先由教授自治，跟住慢慢影響該骨牌效應，學生自治嘅空間都係減少。咁我哋今日哲學有偈傾大概講到呢度，我哋下一集繼續傾。